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22号星期三，农历11月19，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4天，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舒尔茨通电话； 李克强会见来京述职的林郑月娥和贺一诚，韩正出席；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第八届理事大会召开，汪洋会见与会代表； 河湖长制全面推行5年来，我国河湖面貌实现历史性改变。 教育部表示，5项管理工作落实以来，学生过重作业负担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27亿剂次。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过81万例。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在欧洲迅速传播，世卫组织警告，新的风暴正在到来。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德国总理舒尔茨通电话，习近平再次祝贺舒尔茨就任德国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中德关系，近年来中德合作一直是中欧合作的领头羊，这是两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做出的正确选择。明年将迎来中德建交50周年，回望半个世纪，中德关系展现了充足的活力、耐力、韧力、潜力。展望未来50年，两国应放眼全球，着眼长远，开拓进取，努力实现中德关系新发展。第一，坚持从战略高度把握两国关系大方向。中德都是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两国关系发展的好，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双方要坚持视对方的发展为机遇，保持高层引领的优良传统，为中德关系发展领航定向。要发挥双边对话合作机制作用，特别是要用好中德政府磋商机制，推动各领域合作发展。双方要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做好明年建交50周年庆祝活动规划。第二，坚持以务实态度，积极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中德两国经济都从对方发展中获益良多，中国已连续5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双边经贸合作顶住新冠肺炎疫情压力，实现逆势增长。双方应该积极开辟新能源、绿色和数字经济等新的合作领域，释放服务贸易增长潜力。欢迎德国企业发挥优势，抓住中国开放带来的新机遇，也希望德方为中国企业赴德国投资兴业提供公平营商环境。德国是中欧班列重要节点，相信中德加强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将造福沿线国家，促进亚欧大陆联通。第三，坚持携手应对挑战，为全球治理做出新贡献。中德都是多边主义的维护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应该加大在国际事务中协调配合，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促进疫苗公平分配，推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疫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等涉及全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找到切实可行方案。要坚持通过对话解决地区热点问题，遵循和强化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原则，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行径和冷战思维。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中方愿同德方携手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中欧是全球两大独立自主的力量，有着广泛战略共识和共同利益。双方要坚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确保中欧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希望德方继续为稳定中欧关系发挥积极影响，持续为中欧关系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舒尔茨表示，感谢主席先生在我就任德国总理后发来贺信，我对我们曾经有过的交往记忆犹新，愿意继承和推进德中友好与合作。 当前，德中贸易投资关系发展良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挑战方面合作密切，就阿富汗、伊朗核等地区问题沟通密切，这些构成了德中关系持续发展的三个支柱。德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精神，同中方一道努力，推动德中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德方愿以明年庆祝德中建交50周年为契机，举办好新一轮德中政府磋商，加强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服务业等领域务实合作，以建设性态度促进欧中关系发展，希望欧中投资协定早日生效实施。德方愿同中方在国际事务中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双方领导人互致新年问候，并表示愿保持经常性沟通，共同努力推动中德中欧关系迈上新台阶。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天上午在中南海紫光阁分别会见来京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听取香港澳门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在听取林郑月娥述职时，李克强表示，今年以来，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稳健施政，有效防控疫情，促进经济恢复。中央政府对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李克强指出，中央政府将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地位，有利于为香港实现更大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助力国家改革开放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着力解决与市民大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突出问题，提升广大市民获得感，推动香港各项事业取得新进步。林郑月娥表示，2021年很不容易，是意义重大的一年。感谢中央政府支持香港有效防控疫情，香港各界期盼尽早恢复与内地通关。未来，香港将集中精力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努力开创新局面。在听取贺一诚述职时，李克强表示，今年以来，贺一诚行政长官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努力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有效防控疫情。中央政府对贺一诚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李克强指出，中央政府将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和推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大力促进澳门经济多元迈出新步伐，做好疫情防控，持续改善民生，为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贺一诚表示，感谢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一年来，澳门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未来澳门将继续有效防控疫情，加快经济稳定恢复，把握国家发展机遇，努力实现新的发展。王毅、赵克志、夏宝龙等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第八届理事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会见全体会议代表并讲话。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来自海内外的各位理事致以问候。汪洋指出，过去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宋庆龄基金会第七届理事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化改革、锐意进取，在促进中外民间友好、深化两岸及港澳交流、发展青少年事业、助力脱贫攻坚和决胜全面小康、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汪洋强调，宋庆龄基金会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以国家领导人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要弘扬宋庆龄先生永远和党在一起的坚定信念，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底色，要把握历史方位，突出时代特色，勇于开拓创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做出新成绩，要彰显公益本色，继承发扬宋庆龄先生崇高精神和光辉品格，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加强对基金和公益项目的管理，把金字招牌越擦越亮。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方面要一如既往重视和关心宋庆龄基金会，为基金会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基金管理工作报告以及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章程修正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领导成员。 水利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全面推行河湖长治五年来，我国河湖乱象得到有力遏制，河湖面貌实现历史性改变，生态环境持续复苏。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水利部副部长魏山中介绍，河湖长治立足不同地区不同河湖实际，因地制宜对症下药，重拳整治河湖乱象，依法管控水空间，严格保护水资源，精准治理水污染，加快修复水生态，有效解决了一大批河湖管理保护的突出问题。 全国共清理整治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河湖四乱问题 18.5 万个，历史遗留河湖问题大规模减少，重大问题基本实现零新增。 随着河湖长治的落地，全国生态环境持续复苏。魏山中， 持续开展生态补水和生态修复，实现黄河干流连续22年不断流。据生态环境部监测数据，2020年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3.4%，比2016年的67.8%上升15.6个百分点。 五年来，河湖长治从见机立志、责任到人、搭建4梁8柱的1.0版本，到重拳治乱、清存量、恶增量、改善河湖面貌的2.0版本，目前已进入全面强化标本兼治、打造幸福河湖的3.0版本。魏山中介绍，下一步水利部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14、15期间呢，要通过全面落实河湖长治的各项任务，保障河道的行洪畅通，保障河湖水生态空间的完整，复苏河湖的生态环境，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教育部今天表示，五项管理工作落实以来，中小学作业总量和时长得到有效控制，睡眠时间改善取得了积极成效，学生过重作业负担问题得到初步解决。总台央广记者李欣、车丽报道。 今年1至4月，教育部先后印发5个专门通知，对中小学生手机、睡眠、课外读物、作业、体质健康管理做出了规定。五项管理工作落实以来，99%以上的学校制定了比较完善的作业管理办法，学校作业总量和时长调控基本达到了规定要求，学生过重作业负担问题得到初步解决。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学生睡眠管理也得到了学校和家长的普遍重视，睡眠时间改善取得了积极成效。 我们收到了7714万份家长的无记名调查问卷，这个家长反映呢，秋季学期有76.2%的学生睡眠时长达到或者接近小学10小时、初中9小时的规定要求，比2020年有关的调研数据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在手机管理方面，99.8%的学校严格执行了学生手机有限带入校园、不得带入课堂的规定。秋季学期普遍做到了不再用手机给学生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课外读物是育人育才的重要载体，为把好校园读物入口关，截至今年12月20号，全国99.63%的学校已按照管理办法中列出的12条负面清单对校园图书进行清理，清理问题图书5000多种。在体质健康管理工作方面， 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一级巡视员郝峰林介绍，全国中小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得到有效保证，体育课和课外锻炼的质量得到提高。 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总体呈现逐步提升的一个好的趋势，其中呢，优良率由2016年的26.5%上升到目前的33%，6.5个百分点。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12月25号到27号举行，全国报考人数为457万。目前考试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做好疫情防护，诚信参加考试。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杜西蒙报道。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即将举行。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旭梅表示，针对报考人数大幅增加以及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局部散发的形势，教育部指导各地加强风险防控和应对处置，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举措，全力保障考试的安全。 对疫情形势复杂的重点省份进行了专项调度，进一步完善应急处置方案，及时妥善处置疫情封控地区滞留考生就地参加考试，增设备用考点、医院考场。 教育部同时提示，考生要认真做好个人疫情防护，提前了解考点有关严考防疫要求，按规定做好各项准备，要充分考虑体温检测、安检等因素，合理安排考试期间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此外，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是国家教育考试，组织考试作弊、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和代替考试属违法犯罪行为。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遵纪守法，诚信考试。 本台消息，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日前印发通知，要求从严从紧抓好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精心组织好假日市场工作。通知指出，要指导各类文化和旅游经营单位场所落细落实查验健康码、测温、规范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要求，配足防疫物资，指导 A 级景区、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剧院、娱乐场所等落实限量、预约、错峰开放要求，控制人员接待上限，持续推进门票预约制度，严格执行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不得经营出入境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严格实施跨省旅游经营活动管理熔断机制，暂停经营旅游专列业务，暂停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进出陆地边境口岸城市与香港、澳门有口岸相连的除外的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 连日来，各地加大防控力度，阻止疫情蔓延。浙江、陕西等地今天分别召开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最新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昨天，陕西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3例，其中西安市52例，咸阳市1例。西安市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综合研判，当前的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特别是在封控区之外发现了阳性病例，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西安市倡导全体市民非必要不离市，交管部门加强查验，对非必要离市人员进行劝返，暂停全市长途客运班线，出租车、网约车不得进入中高风险地区，也不得出市区运营。昨天，浙江省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这是12月5号以来浙江省首次实现单日本土病例零增长。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广胜介绍，浙江省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本轮传播风险基本已得到控制。 杭州市和宁波市疫情进入清零阶段。 昨天，广西东兴市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目前，东兴市对该病例活动轨迹所涉及的区域进行管控，全市所有学校立即停课，公共交通停运，东兴口岸货检、旅检暂停验放。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57例，陕西53例，其中西安市52例，咸阳市1例，广东2例均在东莞市，天津1例在西青区，广西1例在防城港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1765例，其中重症病例7例。 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7.0667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二轮第五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公布第二批典型案例，黑龙江、贵州、陕西、宁夏四省区部分地区因为出现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被通报。 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多地税务部门今天发布公告，要求明星艺人和网络主播抓紧自查，并主动报告和纠正涉税问题，年底前纠正问题。 天津市今天通报，14、57，天津市将形成5条高铁城际通北京的格局，基本实现京津雄30分钟通勤，京津冀主要城市1小时通达。 山东港口烟台港全系统全流程全自动全球首创干散货专业化码头控制技术今天正式发布，通过全系统全流程全自动作业，烟台港码头综合作业效率提升8%。 明天起到27号，京东第六轮寒潮将一路向南直抵海南，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6到10摄氏度，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12摄氏度以上。27个省会级城市将陆续迎下半年来最冷天，南方不少地方将降雪，武汉、长沙、贵阳都可能迎来今冬初雪。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今天发布，青海冷湖赛诗腾山确认是极佳的光学红外天文观测台址，正在推进青海冷湖国际一流天文观测基地建设，该台址填补了国际优质天文台在地理分布上的空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冯月报道，美国近日宣布将在国务院设立专门职位，全球反腐败问题协调员。美财政部将成立一个反贪污基金，以奖励那些能提供有关腐败的外国领导人在美国藏有赃款线索的人。有评论认为，美方推进海外反腐的真实意图是通过长臂管辖服务本国霸权。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我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我想强调几点。美国国内腐败丑闻不断，系统性制度性腐败积重难返。众所周知，美式民主早已沦为少数富人才能玩转的金钱游戏，美国搞合法腐败、公开腐败令人不齿。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避罪天堂，美国是外逃腐败和经济犯罪嫌疑人最集中的国家，是腐败资产的重要流入地，美国是世界上建立匿名空壳公司最容易的国家之一，美国已经成为洗白非法资金的自助式洗钱机。美国在反腐败问题上向来严以待人，宽以待己，从来不反躬自省，只会对他国说三道四，甚至打着反腐败旗号滥施长臂管辖，干涉他国内政。美方这种行径完全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践踏，必然遭到世界各国的唾弃和抵制。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点15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亿7462万8461例，死亡535万8978例。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21分，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5127万2861例，死亡81万045例。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在欧洲迅速传播，世卫组织警告新的风暴正在到来。总台央广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目前，美国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已经突破了81万。美国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卫生局日前证实，当地一名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新冠患者死亡。报道称，这是美国首例因感染奥密克戎而死亡的病例。死者是一名50多岁的男子，并未接种新冠疫苗。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拜登就新冠肺炎疫情发表了全国讲话。他表示，超2亿美国人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对新冠病毒的认识更加深刻准确，医疗物资供应也不再是难题，因此美国绝不会重蹈2020年3月的覆辙。此外，拜登还宣布联邦政府将出资购买5亿剂居家新冠检测试剂，并在2022年1月向美国民众免费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世卫组织发布新冠肺炎每周流行病学报告。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1号下午2点，全球已有106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奥密克戎毒株。目前，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正在欧洲迅速传播，并成为了在多个欧洲国家传播的主要毒株。当地时间21号，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鲁格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欧洲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情况。 We can see， 我们看到一场风暴正在到来，奥密克戎正在成为或者已经成为好几个国家的主要传播毒株，包括丹麦、葡萄牙和英国。在这些地方，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数每 1.5 天到3天就会加倍。 克鲁格介绍说，目前世卫组织欧洲区域53个成员国中，至少有38个已经报告了奥密克戎的感染病例。几周之内，奥密克戎就会成为更多欧洲国家的主要传播病例，把已经不堪重负的医疗系统推向崩溃的边缘。 另据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21号宣布，政府不会在圣诞节前实施任何进一步的新冠防控措施。英国科学界一些专家对此表示，这是冒险行为。如果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继续在英国快速传播，延迟收紧防控或将导致未来需要更严格的限制措施。 此外，欧盟委员会21号颁布防疫新规，为数字新冠疫苗接种证书设置270天的有效期。按照新规定，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应允许持有效数字证书的旅行者入境。这项新规将于明年2月1号开始执行。新规颁布后，欧盟建议所有成员国立即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为所有已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但证书濒临过期的人群提供加强针。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银行22号发布的经济简报指出，结构性改革有利于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增长转型。 欧洲天然气价格21号创下新高，涨幅超过16%。与此同时，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主要管道之一亚马尔欧洲管道出现倒流，令市场担忧欧洲天然气价格还将进一步上涨。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与美国当天就未来5年驻日美军经费分摊问题达成一致，双方决定2022至2026财年日本需承担的驻日美军经费为1.0551万亿日元，约合92.78亿美元，较2016至2020财年增加750亿日元，约合6.6亿美元。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21号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人口增长率在2020年7月至2021年7月期间只有0.1%，为美国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童林、杨宁、刘雨华，主播舒心、张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